为无人机袭击目标，头两次未有命中目标。调查人员话，测试确定残留物是硝酸盐类爆炸物，表明无人机的背后操控者是以施袭为目的，而进一步检验部分机翼之后，表明无人机是在伊朗生产。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卢碧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卢碧集结在台北以西大约70公里，预料初时向东缓慢移动，稍后转向东北方向，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东海。同时，热带风暴银河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新界北区和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交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爱村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挤塞，车龙排到龙富路近富建花园。就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爱村快线有意外，龙尾近富建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东港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北角码头。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的车龙排到风力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伦街段车多繁忙，龙尾圣佐治大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提提大家，在中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听日的上午九点钟，德辅道中去湾仔方向近林士街交界会有封路安排，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健威，欢迎你加入知识会社、哦。 Hello， 多多关照、哦。 你不是两手空空咁嚟啊嘛？ 讲呢啲，我带咗啲新环节嚟啊！ 咁就算你啦。咁大家留意，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阿 Lu， 有我洪志威，知识会社。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十八廿二，听紧你，41.3。 再变人神光第一线，三个思神仙。到希腾笑在乜嘢天？声张加强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感觉发光。二千岭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可同聚。一个钟，一个流影钟，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品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期轮班 ，Made in Hong Kong。由星空旗接达年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五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 十八廿二听紧你，点啊梁子希， 钟哥你好啊， 你好啊 Roland。 喂，最近咧呢两个礼拜咧，真系全城集气啦，即系我个生活里边咧，除咗得奥运之外咧，冇其他嘢噶啦，其实 都有嘅。 诶，翻嚟录音同埋做直播， 做节目啦， 系咯。 但系做节目讲啲咩咧？都系讲奥运嘅嘢啦。 系啊，因为真系听日就系揭幕嘅啦嘛。 系啊，闭幕。 系啊，闭幕啦嘛。咁所以咧，其实我喺度谂啦，啊，作为一个 DJ， 其实咧都有阵时有啲似一个运动员咁样嘅。我哋开头训练啦，到中间会喺度谂下点样去锻炼自己咧，做一个更好嘅 DJ。咁我想访问下你啊，钟哥。嗱，你系中途咧转型成为广播人噶嘛？ 如果简单嚟讲，叫做半途出家。 系啦，即系可能你打开乒乓波，突然间你想转做打羽毛球，咁你点样去锻炼自己呢？ 咁首先咧都要了解一下自己中唔中意打羽毛球先啦。如果唔中意嘅话就无谓啦。咁但系发觉原来我打羽毛球咧仲啱打过乒乓波，咁啊只系相逢恨晚咯，应该早啲打啦。咁但系冇计噶嘛。正所謂半途出家嘅意思，即係話你去到一半先知，咁咪繼續去做好佢啦。好簡單一樣嘢，除咗要問一問自己中唔中意之外，最緊要就係有冇嗰啖火啊。如果你有嗰個熱誠嘅話咧，幾時轉都得。如果你冇熱誠嘅話咧，其實就應該即刻走。 係啊，喂，我就好細個啦，我就應該好似啲運動員咁咧。我 form two 咧中二嘅時候咧，即係已經係立志想做 DJ 噶嘛。 點解咧？ 因为我嗰阵时冇朋友嘅，收音机嗰啲节目就系我朋友嚟噶啦，系啦，咁所以我自己嗰阵时系自己锻炼做 DJ 啊，譬如喺洗手间做节目啦，然后我又听下啲收音机嗰啲节目主持人点样做节目啦，佢做得唔好嗰啲我就记低啦，做得好嗰啲记低啦，又咁所以我一考比赛嘅时候咧，咁啊顺利进入咗港台之后啦，咁啊慢慢去再锻炼一个更多人認識嘅 DJ 啦。 不過如果喺呢個月份你又咁啱想學阿 Roland 當年嘅做法，喺廁所度試下做 DJ 嘅話咧，我就希望唔好啦。因為話曬呢個月係農曆七月啊，我驚你阿媽以為你撞嘢咁。點解喺廁所度自己自言自語咧？其實係想做 DJ。 係啦，咁至於今集我哋一位二台嘅同事，究竟佢，佢都係夜晚節目出身嘅喎。 係喎， 梁榮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聽緊你。 我是在1991年加入香港电台第二台，曾经做过的节目有夜半一点钟、轻谈浅唱不夜天、悠游乐满途等等等等。你估下我是谁？ 哇，今天这个嘉宾呢，即是我可以说在这个当今的广播坛上呢，他讲什么都可 以的。 只要他开声讲，你讲够烦嚿飯都好似變咗炒飯，但係白飯。 喂，但係好多網民話佢咧，佢每次出現都係有陰謀㗎。係 啊， 所以佢上嚟都可能有陰謀。 呢個就係鄭子誠。 多謝曬鐘哥，多謝曬 Roland， 哇，好耐冇見 Roland 你。 好耐冇見啦。 哇，即係鄭子誠肯嚟咧，我哋真係叫做咩啊？ 係啊。喂，嗱，小心我。我知你 紅地氈喺港台門口迎接緊你。 哇，咁樣講嘢飯啊！多謝你哋邀請，多謝即係喺呢個咁即係二台咁有歷史價值嘅地方，有機會上到嚟傾下。 咁而家大家都知道鄭子誠就等於音樂情人啦，即係而家大家好清楚呢一樣嘢。咁但係如果翻轉頭追溯翻去好多若干年前咧，其實可能對你嘅來龍去脈咧未係咁了解嘅。所以今日我哋為咗解開呢個疑團，先從 Day One 開始講起。 嗰個音樂係來自91年開始。 唔係，我今日全部機心地上嚟嘅。 喂，你喺加拿大做咗下 DJ， 點解會91年嚟咗 二台嘅咧？ 試完就係當你喺加拿大做兼職電台嘅時候咧，你做下做下先發覺到原來電台係一個咁有趣嘅行業，兼且自己覺得好中意。咁但係又鑑於加拿大，因為我成日多人多，仲係處於初期階段嘅電台，未咁規模性嘅電台，所以你做來做去咧都係唔夠人手、唔夠資源，兼且你又覺得喺嗰陣時嘅多人多嘅人口唔足以支撐你喺廣播事業上面大發光芒嘅時間，咁即係我覺得，如果要發展，一定要翻嚟華人嘅社會，咁一定係自己出生嘅地方就係、是、香港。 但係講翻去加拿大嗰邊先啦，你喺多倫多當時點解會做廣播呢個行業咧？ 其實因為我想幫我啲黑膠唱片揾個歸宿嘅啫。其實我完全冇諗過自己做 DJ，因為我好從細到大已經好中意聽歌。咁我將後生即係後生，我細個嘅時候將啲小朋友嘅零用錢，有啲人儲儲埋。可以買模型啊，可能買漫畫書，我就將佢儲儲埋嚟買黑膠唱片同埋 cassette 帶，所以變咗儲埋好多。咁但係多到個地步咧，當我每一次搬工嘅時候，我媽都幫我抌啲。咁每一次抌，我個心就痛一次。我覺得哇，我花咗咁多心機、時間同埋金錢嚟到儲埋呢碟，你同我抌曬佢。咁所以我就有一次突然間唔知點解睇開當地嘅華人報紙，就係邀請請呢個華人嘅 DJ 做即係兼職嘅電台。咁我就諗下，咦唔係喎？做 DJ 咁即係有得播歌啦，咁播歌即係話可以將啲碟揾個地方擺好佢啦。咁我就咁樣先，即係個動機原先就係咁樣開始。 但 係 你唔會諗當其時，如果你去開咪嘅話咧，人哋係會有唱片俾你播嘅咩？ 我完全唔知道，我完全冇呢個運作嘅模式㗎。 哦，即係你以為我要帶埋啲唱片去播？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我就去應徵呢份工。 冇錯啦，我都全部咁㗎。 全部係嚟自一個誤會㗎啫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真係純粹。 咁你做咗幾耐㗎？ 加拿大我應該係八。五年到啦，咁上下，即係嗰時開始做咗，差唔多都有四年嘅時間。由初初做兼職 DJ 到長工，到到後來，我覺得我同嗰時嘅老細即係個方向唔同，我自己又同另一個朋友夾份開咗個電台。 我自己搞， 但其實開唔係香港電台呢個規模呢開啊，而係嗰時你只要有錢，你就可以買一個時段，即係政府會批一啲唔同嘅時段俾唔同嘅語言嘅，即係意大利文、法文、國語、拉丁文咁樣，咁廣東話都係其中一個語言嘅時段。咁你只要有錢，即係只要俾錢嗰個台，咁佢就會俾幾個鐘頭你，咁跟住就自負盈虧啦，你自己揾廣告自己成，你自己支撐自己。 可以揾廣告嘅。 可以，咁、但係你都係另外一個慘痛經歷啦，揾廣告啫、因為當時嘅多元文化電台咧，佢個廣播嗰、那個頻道好弱啊。咁變咗只係北邊嘅城市聽到，咁但係當年嘅華人就聚居曬喺市中心， 就市中心反而聽唔到。 冇錯啦，所以當你出去賣廣告嘅時候，啲、人完全未聽過你嘅電台，咁所以就其實成個經營嘅運作模式係好辛苦。 咁、後屘你又想發大嚟做啦，不如翻香港 啦。唔敢發大，我只係想覺得你想再繼續喺呢個行業裏面令到更即係去到更多層更高嘅層次嘅話，就要翻嚟香港。 咁點解無端端又可以即係買張機票就翻到嚟香港咧？ 係啊， 你都有個關係先得。 我都要比賽入嚟啊！你唔使比賽喎。 係咯， 其實我純粹撞彩嗰時，因為我喺嗰邊嘅電台訪問咗張之亮導演，咁樣就 但張之亮好似係冇做過廣台嘅 DJ 㗎， 冇嘅，唔關事。咁但係只不過我成日覺得佢哋呢行嘅人咧，一定會有啲拉楞。我唔知點解我就會問到佢。咁原來佢婉轉地佢話俾我聽，佢識當年我哋香港電台係第二台一個高層，咁佢就係叫何錦華，就係個華女啦。咁原來華女點樣同佢識咧？華女當年係配音界紅人，咁張之亮好導演好多個電影咧都俾佢配嘅，咁所以佢哋扯上關係。咁所以佢就話：不如咁，我介紹何錦華你識，你打個電話俾佢啦。咁我就喺加拿大打電話翻去同華女傾過。咁樣就跟住華女就話我都揸唔到主意㗎，不如我介紹伍萬兒俾你識啦。嗰時伍萬兒就係二台嗰時嘅，都係二台高層。咁同佢喺電話傾咗幾輪之後，咁我就為表誠意，咁就我試過一年嘅暑假咧，特登請假就翻到嚟香港就見佢哋。 你冇諗過即係譬如話當年阿華女又話叫你揾第二個嘅時候，其實係耍你。 即係咪耍我？係啊，唔知㗎。 即係可能係耍你㗎喎。 你知唔知其實嗰時我好天真㗎，即係所以啲人話我有陰謀，可能係後天先培養咗。當初嘅我初心唔係咁樣嘅。 你每次殺人你都係咁講㗎喎。 真係㗎， 我唔信你。 啲人都唔俾機會我 嘅。 咁所以當時你同埋咧，我覺得電台吸引力好大。對我嚟講，真係冇我冇諗過呢啲嘢。總之有機會俾我有機會入到港台，我就用任何途徑我都會嘗試咯。 因為咧華女咧都係我嘅伯樂嚟嘅。 係 嗰陣時咧，我比賽嘅時候都係佢揀我入嚟啦。我嗰陣時咧好感受到華女係好錫你噶，因為佢成日喺我面前話：，我又要幫阿 Tim 咧約邊個啦。咁佢咧嚟緊做節目，佢會好辛苦㗎。咁嗰啲咧，因為我哋嗰陣時嗌佢 Timothy 嘅，咁佢又好靚仔啦。 嚇，廿幾都係 哇，咁樣得咪得咯？ 廿幾歲嘅鄭子誠更加靚仔啦，係咪？ 跟住我又講啲三字嘅咧。 咁嗰陣時咧，我已經好唔抵得你，你明唔明啊？因為咧，何錦華對你同對我爭好遠㗎。 真係㗎， 佢會點我去？喂，你去片場揾邱麗圖訪問啦。咁然後對啊，鄭子誠。鄭思成啊，咁咧我就約咗俾劉德華俾你，咁我覺得，唉，娛樂圈原來真係咁嘅，我會努力啲啦。 唔係，娛樂圈就係咁唔關事。 劉華都係拍緊優麗圖嘅， 幾驚 都係啊，唔需要咁去計較。 喂，唔係，我其實覺得係咁嘅，點解佢對我好啲咧？因為我嘅無能啊，佢更加需要更加扶持我。而 Roland 佢自己本身已經係獨當一面嘅。 嗰陣時未獨當一面嘅，我仲係僆。 但你有獨當一面嘅潛能俾佢睇到啦嘛，已經。 咁咧就經歷過，即係你啊買張飛機。機票翻嚟啦，你當人哋唔係耍你啦，咁你翻嚟親眼或者叫做真係面對面見到面啦，跟住又發生啲咩事咧？ 跟住 即刻有份工俾你。 係啦，差唔多其實嗰陣時候，因為我仲記得我上到嚟二台戰戰兢兢二台 office 嗰陣時候，我仲喺 S11去，即係萬一都冇叫我 office 添啊，費事叫我入去喺 S11見面，即係另外一個錄音房嗰個匿埋喺個空間嗰度。 係 咁談話內容講嘅已經唔記得咗啦，但係淨係知道嗰陣時候咧，佢話俾我聽其實佢哋都需要人手，不過唔係喺照節目方面，而係喺行政上面講得好聽啲係行政啊，其實就係啲嘅 paperwork 一啲嘅雜項上面需要人幫手，例如佢同我講話，我哋需要好多文書上面嘅來往。咁你喺加拿大翻嚟，相信你的英文程度都有咁上下嘅。咁雖然當時我心裏邊不認同啦，我邊個話加拿大英文一定好咧？ 你經常喺唐人街， 我講廣東話再多過香港，即係咁。但係為咗踏入香港電台，咁我都即係應承咗呢樣嘢咯。 哦， 又因為嗰時新城又開台，啱啱新城電台新開台，佢都叫走咗唔少我哋二台嘅同事。咁所以變相咗佢哋有啲空位就出嚟，咁我就有機會。 所以謝子成入二台嘅時候咧，佢冇咁快開麥嘅，做咗半年行政工作， 係類似咁上下東西。 咁點解無啦啦有得開麥咧？又 無啦啦開麥就要多謝胡啟榮呢位前輩啦。咁因為胡啟榮嗰陣時有佢有夜晚有個節目嘅，咁就我最記得嗰陣時佢另有高就啦，咁就所以變咗就騰空咗呢一個節目時段，叫夜晚一點鐘播嘅音樂節目。 好明顯就係真係夜晚一點鐘。 冇錯，個節目名好直接嘅，就夜半一點鐘。 係啦。 咦？咁啊，即係輕談淺唱不夜天當即係前身啊。 系啊，我哋嗰個年代咧，係有前輩走，我哋先有節目做噶。 你唔係， 我都係 嘅 咩？ 係啊，係啊，而家都係。 所以啲位好緊住㗎。係 啊， 但係我見到你咧，嗱，你嗰陣時喺二台咧，出出入入都係處理好多行政工作啦。但係我完全感受到咧，就算你未開麥啦，啲監製們咧或者新歌咧係好錫你噶。即係經常係讚賞你啦，其實潛台詞咧已經 feel 到佢哋係想捧你添嘅， 唔係嘛？ 係啊， 真係唔覺得呢樣嘢嘅， 係啊，你唔覺得咧？ 我成日想知道咧，點解力捧嘅阿鄭子誠當年係咪都係已經咁樣講嘢？即係用呢種語氣咧， 係 唔係當時未係咁嘅？ 唔係，我記得你已經係咁講嘢。 係啊，已經係。 因為我負責年青人節目嘅時候，我覺得哇，呢條友講嘢咁慢嘅，咁樣咯。 梁榮忠、Roland 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梁永忠 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首先是阿姨先啊，十八廿二。 Hello， 阿姨。 听紧你。 阿姨是不是 你好啊？ 阿姨 啊，台主啊，好啦，跟住仲有阿莹莹啊，十八廿二。 听紧你。 嚟，有个好大嘅回音啊！ 好明显啦，莹莹。 不好意思啊。 你要熄咗收音机先啦， 系啊，唔紧要，趁佢熄紧收音机嘅时候问下阿姨啊， 好似唔系几好意头， 做咩啊？ 我哋做紧收音，做紧广播，唔该你熄咗个收音机， 唔系删细啲个收音机声，系咁样讲嘅，系啦、啊，喂阿姨啊，你系上个礼拜 真系倒迷， 你系打败咗60分嘅 Mandy 嘅、啊， 哦，唔好咁讲，好彩啫， 点啊？有冇信心啊？今个礼拜 有嘅， 有啊嘛， 咁啊，莹莹咧？ 我普通啊， 真系好普通喎、啊！你个信心， 唔紧要，拿出你的信心来。 好， 嗱，记住啊，我讲完题目之后，记得嗌咗自己个名先好答，得唔得？ 得唔得？ 好， 同埋听晒条问题先，因为有啲问题好长嘅，唔好咁心急啊吓，好唔好？ 不过今次啲问题偏 系啊 简单嘅， 好浅啊， 好浅啊， 系啊，嚟咯，开始。 好，第一条，郑子诚加入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前，喺加拿大边个地方做 DJ 嘅呢？ 阿姨。 多伦多 ，yes， 啱咗， 啱嘅， 好， 莹莹放胆啲，俾啲信心， 系咯， 嚟啦， 嗯， 系咪都嗌咗名先？ 好，咁又唔好，嗌咗名我要停噶嘛， 好易嘅啫啲题目。 第二条，郑子诚得到当时电台嘅行政人员何锦华引荐，认识另一位行政人员， 阿姨， 谢 影， 系咪阿姨嗌咗先？ 阿姨，系啊，你未听晒、你估到？ 系啊， 五万二。 是错的， 都未听晒条问题，不是问这件事啊。 咁跟住阿莹莹可以听晒条题目先答啊。 嗯， 郑子诚得到当时电台行政人员何锦华引荐，认识另一位行政人员五万二，得到机会入二台。咁最初是因为曾经访问过哪位嘉宾而应？莹莹可以答啦。 是 不 是张 智 良 ？Yes， 啱咗。咦？是一比一喎，而家系啦， 即系呢条决胜负喎、啊。嗱，三盘两胜，嗱，记住啦，唔好急，听晒先，同埋嗌自己个名先啦，嚟啦。 嗯， 喺二台做咗大半年行政嘅工作之后，因为边一位前辈离开而接手主持夜半一点钟？ 阿姨， 胡启荣 啱咗。哇，而家。 但呢一条我仍然好似识答嘅喎， 系啊，但阿姨个信心十足啦，好快嗌咗自己个名出嚟， 哇，好新手，好新手，不过呢个都叮当码头啊， 好厉害！喂，阿莹莹啊，唔紧要，我哋会送翻个二台口罩香薰扣俾你嘅， 嗯， 好冇？ 好啊，多谢。 好，唔好 阿莹莹，听咗二台几耐啊？ 听咗二台几耐， 万和 之后我 开 始 听 你。 哦，哇，多 谢 你， 你是 多谢你，多谢你啊！咁咪你、 我中意杨丽蓉嘅， 系咩？系啊，我中意杨丽蓉，我都中意啊。 嗱，好啦，阿莹莹记住咯，虽然我正话叫你熄咗个收音机，你由呢一秒钟可以开翻，唔好再熄噶，知唔知啊？即系瞓觉都开住佢啊。 系啊，好唔好啊？开住收音机啊，每一日都系。咁你俾我哋俾你点唱啦，莹莹好冇？嗯， 点唱啊？ 有冇点俾啲？friend 或者屋企人收听啊？ 点即系唔系点唔系点歌啊？点唱？ 点俾啲朋友啲名啦？有冇啊？ 冇 啊！咁好啦，点俾我同钟哥听啦，好嘛？ 好， 多谢你先，莹莹， 拜拜。 咁样啊，即系唔俾佢点歌，佢就唔点唱咁。 系啊，唔系啊，听众系咁噶，我哋 DJ 就系佢哋嘅朋友，所以就系我哋咁好关 系 啦。 哦，就系嘅。 好啦， 讲心噶嘛呢啲嘢。 系啦， 咁应该点咧？点心咯， 点心。唔该晒，阿姨， 系 嚟紧，喂，四点半新闻翻嚟，继续系你咁样， 好啊， 系， 你阿睇阿姨有冇机会挑战个上限嘅60分啊？而家暂时啊最高分， 会努力嘅， 系咯，你上次去到系20分，咁而家 40 噶咯，你随时劲过 Mandy 咁样。 尽量啊。 喂，你有啲咩 tips 俾嚟紧嗰啲对手咧？如果你嗱，你开始知道点样玩啊个游戏。有啲咩要留意嘅咧，俾你讲下啦。 就系咩都要留意。 咦，好醒喎、啊！你真系，就系咩都要留意啦。 我想问正话，阿姨你有冇攞纸笔写低啲重要嘅资讯咁样？ 有嘅。 哦， 有嘅。 呢个都提一提大家，其实攞纸笔出嚟写低佢咧，有帮助。 系啊，好紧要噶。 因为我出题目我都系咁样啫嘛，攞支纸笔写低，不如问呢条啦咁样。 系啦，咁啊，咁啊，阵间我哋就睇下第二回合咧，有边个对阿仪咯噃，好嘛？大家都可以趁时间有时间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进行我哋嘅呢个吓终极无敌二台迷嘅候选听众啊。 好，唔该晒，仪阵间再同你倾下。 好， 唔该晒，唔该晒， 拜拜。 咁当然咧喺呢个时候，你留意奥运之余咧，都要留意一下究竟阵间阿郑子成仲有啲咩讲啦。 系啊。 因为随时会知道究竟个问题系乜嘢，可以答啱个题目，你就可以攞到呢一个终极无敌二台迷啊！ 同埋最想知佢点样识阿刘善仪，同佢一齐啊嘛！ 好似阵间会讲喎。 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京奥运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港队代表李慧思在八强对英国的马珍铎领先场数1-0。八强是采取三场两胜制，李慧思面对上届铜牌得主英国的马珍铎。首圈马珍铎先起步，李慧思尾随，之后双方互换位置。第二圈马珍铎开始加速领前，李慧思发力追赶，最终压过马珍铎，快对方0.027秒，率先到终点。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港大校委会以风险评估角度作决定，禁止所有参与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对七一次警案疑凶自杀身亡表示感激牺牲议案的学生进入港大校园范围，并非惩罚学生，尊重大学的决定。另外，杨润雄话，教协近期表示将会聚焦教育专业和权益的工作，反映教协承认过往的行为有所偏离相关工作。政府下个星期一起调整入境措施，部分完成接种疫苗以及有抗体的人士可放宽检疫至到7日。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相信，政府會檢視落實情況再作調整，指出檢疫日子要視乎確診個案情況，若果病毒量低，對社區風險不大。許樹昌提到，70%新冠疫苗接種率是基本要求，隨著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延長運作多1個月，希望推高接種率到80-90%，免疫屏障會更加穩妥。澳洲今日公布的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今年新高，其中人口最多的3个州份，即是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合共有361宗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的新病例。三个州合共有1500万人口，占全国60%。目前正是实施严厉的抗疫限制措施。其中新南威尔士州单日新增319宗确诊个案，首府悉尼和邻近地区已经实施居家令6个星期。州内目前有345名患者需要住院，当中56人在深切治疗部，有23人需要用仪器协助呼吸。州卫生官员表示，有人不遵守规则，呼吁民众留在家并且接种疫苗，形容是令到疫情中断电路的措施。维多利亚州有29宗新病例，是今年以来最大单日升幅。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是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快線的意外已經清場，車輛大消散，現在龍尾去到龍富道近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就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較早前近友愛村快線的意外雖然清理好，現在車龍都排到龍富路近屯門高爾夫球中心。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浙江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近隧道後一帶車多，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的車龍排到龍翔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九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乐翠坪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路明道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近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而家车多，车龙排到西贡消防局。最後提提大家，在大角咀的福澤街因為爆水管，現在福澤街的唯一行車線仍然是封閉，經過的朋友請留意現場的改道指示。可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去学习做军人。最终成长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我想做策发控号手， 我要做通讯号手， 我要做指挥号手。 只要你们肯努力的，肯定可以坐到你们喜欢的号手位置。我看好你们的。 星期一至日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电台冷知识 MMO 当电台举行活动邀请歌星出席演唱的时候，唱片公司会提供的伴唱音乐，如果收到的是 MMO， 即是 Music Minus One， 代表没有主唱的伴奏，即是歌星会现场演唱。如果收到的是 MMM， 即是 Music Mixed Mastered， 代表包含主唱部分，即是歌星现场只需要假装唱歌就可以了。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好，呢部分呢我真係要開始問阿鄭子誠一樣嘢，因為嗰陣時我好唔抵得你㗎嘛。 點解呢？ 因為我同佢都係90年代嘅 DJ 啦，咁睇好明顯嗰陣時呢電台係呢所有嘅集中點呢去晒鄭子誠身上面嘅。咁我作為一個喺訓練班出嚟呢，即係正所謂靚啦，就係、是、俾人掟咗出去啦，你自己跑啦。咁但係呢鄭子誠呢係好嗰陣時已經有紅地氈咧，去幫佢跑。 喂姐，你係咪誇張咗啲啊？ 喂，你又冇咁講喎，你冇話九十年代喎。 而家都係啲焦點喺曬鄭智成 身上。搞錯啦，音 樂情人鄭智成。 哇，原來你係呢個 legend 啊！ 唔敢當，真係喺咁多。 呢個 legend 啊， 係啦，因為我記得咧，你開嗱，你做完夜半一點鐘之後咧，你就無啦啦咧就離開咗一陣二台嘅，就話要去亞視做高層。咁嗰陣時咧，我哋堆 DJ 就喺度諗啦，即係講是非啦。 係喎，你都喺度嗰陣 喺度啦， 經歷過呢個 係啦，我哋一來我得罪新哥，係啊嗰陣時，好啦，二就係哇。阿 Timothy 嗰人咁鬼斯文，點做高層啊？佢應該好快翻嚟噶啦。點知？你講下點知啊？ 一言俾你一嘢就講中咗。 講中啊！ 係啊，但係我都唔係好快翻嚟。因為嗰陣時候做咗一啲嘅一啲嘅節目咧，一兩個節目之後咧，咁就外邊有一個機會，咁就呢個機會就係去亞視著住西裝做行政工作。係 啊。 咁我成日覺得咁先型噶嘛，喺廣播度著西裝。 但係亞視喎。 嗰時我冇理嘅，嗰時你知一個僆仔，唔係僆仔嘅時都係。總之翻到嚟香港嘅時候，你見到咁多傳媒嘅機構，你有機會踏足你細個接觸過啲地方，你已經覺得好型嘅咯，已經。你未入過去做，咁所以有呢個機會，而且人工係 double， 所以我想話俾你，同我做即係當年 DJ 嘅時候已經好低嘅啦。 呢個係真係嘅，當年亞視嘅出手咧。是真的闊綽少少， 係 真 係會。鍾哥你好明格， 但係話兩件事啊，我過去 咪就係咯，你都肯過去我就知啦。 兩件事啊， 咁點解真係做咗半年就搞唔掂啊？ 係啊，因為我基本上完全唔了解自己，根本就唔係一個行政人才。因為我去到係做對外事務部嘅相關工作，咁你一來你自己無名無姓，點樣能夠說服人哋你自己識做呢樣嘢先？二來你又唔係受過呢個傳統，即係呢種嘅訓練出身，咁啲人更加對你。唔會係好說服咯，咁所以做下做下，你會發覺到多方面都遇到好多困阻。咁我就諗過，既然將來如果繼續做落去，會喺廣播度遺臭萬年嘅話，咁我不如趁早抽身，咁仲有個機會翻身啦咁樣。咁所以我就半年之內就離職啦。 雖然係咁講啫，但你嗰陣時係未有後著噶嘛？ 完全未有。 咁你冒然話、哎：，我又未有後著，但係你呢份工我就辭咗職先。你唔驚就係咁樣，而唔係話喺廣播度有啲乜嘢唔好啊，而係直頭要離開廣播度咧？ 其實我已經打定輸數噶啦，去到嗰個地步，因為我繼續喺做落去，真係做唔到啊。因為實在即係成個唔係我所預計嘅畫面，同埋即係工作情況，我根本就唔識呢樣嘢，咁所以都係提早離開。咁我其實諗過要翻加拿大㗎啦，因為當時我離開由港台亞視嘅時候，我都頗為倉促啊。咁啲新哥即係張文新，佢俾個機會我，而我做咗一陣冇耐嘅時間，你又話要走，咁對於一個老細嚟講，這個員工都唔養唔熟㗎啦咁樣，咁所以都有少少唔開心咁離開。咁我已經唔敢再翻去敲門，新哥有冇機會啦？ 即係你驚啊！新哥唔開心， 佢已經唔開心咗嘅， 你知啦， 係啊，公開咗唔開心嘅嗰陣時， 係咪公開咗？ 梗係啦，而我哋都知咯，咁仲叻，覺得你好大 膽。佢見證住曬我一切嘅興衰喎，真係 飛唔出阿 Roy 嘅手指啦！ 你點解我要翻嚟做呢個節目？ 佢專係揭翻大家啲嘢出嚟講。 如果淨係鐘哥，佢可能見證唔到呢樣嘢喎。你篤翻我轉頭啊！而家 唔係因為阿我嚟嘅時候，阿梁傑倫已經離開咗啦，喺度喺度。 喂，但係你點解嗱走咗之後咁又？钟哥唔系阿新哥啊， 新哥 死啦，唔系钟哥，新哥又打俾你，叫你翻嚟咧。 啊！呢個到而家都成為一個謎嘅。雖然我多次同佢見面嘅時候，我都同佢講話點解你會諗起我，因為我離開嗰時候無名無姓噶嘛。咁突然間佢有一日我離開咗正辭職咗亞視之後，我有一段真空期，差唔多成大半年嘅時間，試咗一年嘅時間，我都唔知做咩好。咁就係直接新哥俾翻電話，又打俾我，佢話：喂，有冇興趣翻嚟？因為當年啊，陳海琪海琪啲天空，即係佢要離開香港電台啦咁樣，咁所以有呢個時段空咗出嚟。你有冇興趣翻嚟做？咁其實到而家都唔知點解新哥會諗起我，都有咁多其他人選擇嘅時候，佢會諗起我，叫我翻嚟做嘅時候，我唯有相信係上天當中、冥冥當中有佢嘅自己主宰咯。 我都覺得係一路聽到佢阿子成講到佢呢一度咧，我真係覺得呢一度嗰道門啊，好似永遠喺度等緊你入嚟咁樣。 我真係唔 即係港台， 呢個幾奇怪嘅一件事嚟。 唔係，同埋潛藏嘅意義咧，就係因為其實佢哋心裏邊一直好錫你嘅。 真係㗎，嗰陣時你就算走咗咧，成日睇你㗎咧， 真係 你冤魂不息㗎。 我信，冇辦法， 你信啊嘛？ 冇人，冇人真係親歷其境。 但係咧，鄭子誠再翻嚟做今日真情嘅時候，你唔好以為佢平步青雲喎。我見到你好大壓力㗎嗰陣時。 係啊， 係啊，點解咧？ 壓力來於我自己，我根本我自己嘅根底唔厚嘛。即係我做呢度 DJ， 我冇唔好似你哋咁係訓練班，即係訓練出嚟 DJ 訓練班。我只不過喺加拿大做即係作科打混咁樣做下啲 DJ 仔，兼職埋新聞報告又要講下天氣報告，講下。即係嗰啲嘅啫嘛，咁你冇一個好雄厚嘅根基，而你要擔當一個當年香港電台或者當年電台嘅時段，十一點係最黃金時段嗰個時間，你仲要話承接陳海琪喎，大佬嗰時佢係當時得令即係獨一無二嘅 DJ， 你憑乜嘢？咁所以壓力好大，咁但係要多謝就係好似華女啦，因為佢係呢個節目嘅監製，佢喺身邊幫咗好多忙，包括埋邀請嘉賓，佢邀請埋我最記得嗰時阿叻啊、阿倫啊，即係總之。叫得起嘅大嘉賓都係佢叫，因為我冇人認識我，華女唔會嚟，邊個鄭伊誠我點會嚟你節目？咪華女幫手，咁所以好多嘅環節啊，好多嘢都係佢幫我諗、幫我做、幫我叫。咁但係我做咗一段時間，知道自己其實都係爭啲，即係我哋我 當時啊， 當時嚇，即係爭啲嘅意思就係我其實基本上是一個好被動嘅人，我對於聽電話節目，甚至乎做訪問節目，都係好被動。咁你一個節目主持人，如果係做呢啲節目被動嘅話，你知道個效果會係點？咪嘉賓講曬咯，電話佢成四個字都未 cut 咯，俾人鬧。咁所以出嚟嘅效果其實我知道係一般一般，但係就成功地令人知道究竟邊個叫鄭子誠啦。唯一呢樣嘢就係、咁所以上頭曾經擺一個時段，就擺我而家太太咧，即係阿劉善儀落嚟同我一齊做嘅節目。咁以為屋企可以好啲啦，咁點知做下做下，我記得有一次就係我哋二台嘅台長嗰時已經新哥已經去咗做去 再高層， 再高層啦，好似唔知阿郎定阿曬，我已經唔記得咗。 阿郎 唔該。咁同我講就話嗱，你做咗一段時間啦，咁我哋覺得OK 嘅，不過咁你一有不過，你知道即係其實你了欠缺咗新意。佢話：而家我哋個節目想試下開創一啲新嘅係咯，即係新嘅元素喺度啦。咁結果就將一個星期五晚嘅今夜真情就變咗做淨 weekend 做一日咁大。咁嗰時係一個 好大打擊喎，呢個 相當大，相當大。一來收入好大打擊，二來就係你自己點樣個心理關口點樣過，點樣面對身邊嘅同事同埋聽眾，即係你只會諗到。喂，俾人燉冬菇，一定係做得唔好先燉到又五日變一日啦。即係你諗唔到一個任何正面嘅方法嚟到思想呢件事。 係啊，嗰陣時個競爭又真係好大嘅。 係啊， 即係一唔得咧，就即刻飛你去飛走你，或者飛你變 weekend 咁樣成。 佢變 weekend 咪算好咯，唔飛走曬已經算好 事。你嗰陣時做咗幾耐？今日真情。有冇一年？ 有都有， 都有一年 嘅，即係加埋善儀啊，都年松，我諗都有呢個時間嘅，有呢個時段嚇。 但一年就會決定個節目未必得，又好似倉促咗少少。因為電台其實真係要一段長啲嘅時間。 嗰個年代唔係咁噶， 要快啲啊！ 嗰陣時哇，阿郎啊，就係召我入房啦。嗱，我俾一個鐘頭你做，輪住嚟試，你夠唔夠膽？梗係夠膽啦。但如果你三個月唔得。就做翻記者仔咯， 哇三個月添啊！ 好啊，即係嗰啲咯， 梗係咁搏啦。 以前就係咁噶啦， 嗰時嗰歲年代都幾勁嘅，其實講真 係啊，真係個競爭好大啊。喂，咁但係當我哋知道咧，即係阿劉善儀咧將會加入咧，會同你一齊做節目嘅時候咧，我哋又有啲是非。圈中我哋自己喺度講過嘅喎， 咁咪即係你嗰個圈講嚟講去， 咁我哋嗰個圈好大嘅，因為都咦，佢兩個會鬧交㗎？你知啦，嗰陣時你有冇諗過咧？ 即係有啦， 係啦， 即係嗰時候我同阿善兒基本上係兩個世界嘅人嚟㗎， 係啦。 咁我其實我好怕佢㗎，喺嗰時 候， 因為佢係有啲傲氣嘅，咁同埋好有性格嘅。我係冇傲氣兼冇性格嘅。 林姐姐嗰啲 係啦，嗰只嚟嘅。咁所以我最記得唔係未做節目啫。我最記得有一次上頭叫我同佢講落去啦，同阿劉善兒錄一個125台聯合嘅ID Jingle 咁樣。哇！我諗咗幾耐先敢落去同佢度做啊。係嗰個我到而家仲記得啊。咁即係因為大家係兩種唔同性格，同埋我有少少怕怕地佢嘅嗰時候。咁再同佢一齊做節目。 係啊， 咁點算咧？咁樣咁就當然，大家就從痛苦當中學習啦。從呢、這、一個完全唔夾到，到慢慢磨練下，就而家做咗我老婆啦。 哇！呢、這個大把嘢講啊，真係點你點樣由驚佢咧到撻著咧？ 呢啲係咩電視劇橋段嚟 嘅？ 即係最初兩個唔夾啦，南緣北切啦，最後修成正果。呢啲真係電視劇橋段。 係啊，所以我哋下一部分翻嚟要講下呢樣嘢啦。 梁永忠 Roland 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梁永忠 Roland 梁子希 寻找终极二台迷。 有两位听众嘅，先系阿仪啊，十八廿二， 听紧你， 阿仪继续， 开始啲气势喺度， 越战越勇，好啊，仲有一个新嘅对手啦，系 K K 十八廿二， 系听紧你， 咦，好书生型， 系啊， 麻麻地啦， 行镇定，OK， 睇下钟哥个三条问题，大家记住抢答啊，同埋听晒先好抢答啊， 问阿 K K 先啦 ，K K 系 啊，正话有冇听啊？ 有， 你都知好容易啊！其实啲问题啊，只要你攞纸笔写低咧，其实大部分嘅答案应该喺度嘅。 系啊，系。 嗯，可能 K K 话我都冇用纸笔写，但我用个脑记得就得啦。 嗱，记住大声啲嗌自己个名啊吓，阿仪同阿 K K 都系得唔得？ 好， 好， 嚟啦，开始。第一条， 当年郑子诚曾经离开二台啊，转型做咗对外事务嘅行政工作，请问佢去咗边个机构？ K K 阿士 啱咗， 好快手。咦 ，K K 啊， 即系行淡定型， 行淡定，淡定有钱剩、啊。 好，第二条啦，阿仪你会唔会俾人淘汰 嘅？第二条，经过大半年没有工作嘅日子，当时边位电台高层？ 阿仪， 阿仪， 张文生。 啱咗， 哇！佢好嘢喎，咦？ 不过你咬字唔正，唔系张文生， 系张文生， 张文生。 O K O K， 好。 所以记住啊，做人唔可以懒惰，讲嘢唔可以有懒音。 系啦，顺便学埋啊，我哋今日 好。而家即系一比一，咦？好紧张喎！阿 K K 同阿仪啊，听清楚呢个啦。记住呢、這个俾啲提示先，听晒先好答。O、okay? K， 好。郑子诚曾经主持的节目《今夜真情》逢星期六播放一次，咁之前一个礼拜是做 KK 五 次， 哇，好生 嘅， 好犀利啊 KK， 嗰啲淡淡然啦 KK 五次， 五次系啊，咁一个礼拜平，咁之前一个礼拜做几多晚呢？是五次嘅。 好， 哎呀，阿仪唔紧要， 唔紧要，都有五十分啊。 系咯， 诶，分数都系高噶。 咦，你有机会入十月二号个决赛喎，真系都仲系。 暂时都仲系，暂时都仲系。 系咯，几好、啊。 因为可能跟住我哋仲有咁多集咧， 系咯， 啲听众可能突然间爆升二百分噶嘛，你唔知啊。 系咯，你 hold 住十月二号个期俾我哋先啦，一系。 嗯， 系咯。 好啊， 暂时仲有啲机会。 我想多问一句咧， 系 到底系咪得最高头一？同埋二两个分数先可以决赛噶， 系啊， 哦好， 系啊， 系啊，你想点啊？ 冇啊，咁咪 即系你希望嚟紧所有嘅听众都答唔到问题，两局就收咁样， 一局啦、 啊。咦，好有野心、啊，对于今次呢个比赛，你好有运动员嘅精神、啊。 应该嘅， 应该嘅。 好啊，好啊，好啊，继续留意我哋啊、嗯！我哋可能譬如话，如果即系我哋可能许可嘅话，尽量睇下会唔会即系唔系两个咁少啦。 系咯， 但系暂时都可能会得比较少啲嘅。 系咯，喂 ，Mandy 啊，都未问你咧。嗱，你因为一路都系赢紧啊，咁你又支持咗我哋二台几耐咧吓？ 你问边位 呢？阿仪啊， 阿仪啊 ，sorry， 记错咗 Mandy 添， 唔好嗌错人哋个名啊！ 哎呀，你好清晰啊，阿仪。 上次你都问过啦，话 Roland 你开始嘅时候 系咩？咁、我系专登要你讲多次嘅，其实。 哦，好啊，我都系阿 Roland 开始成日都听噶。 唔该晒啊！ 呢啲系女性大忌啊！第一，重复问相同嘅问题；第二，嗌错个名。 即系等于问个老婆你爱唔爱我嘛？嗰啲O K， 喂，咁你要点唱啦？嗱，你上次冇点过唱啦啩？ 系， 你系赢紧。 好啊， 好。 我点俾所有嗰啲系而家喺日本东京嗰啲运动员啦，因为李维斯都好勤力，好努力咁样争紧出线，咁啊，仲有另外你哋啦，所有嘅人啦。 多谢 多谢多谢 晒！喂，你睇奥运嗰啲得奖咧，你有冇喊啊？我都喊咗几次喎， 有噶，同埋其实侧边啲花絮仲感动。 哦， 系啊，嗰啲爹哋妈咪咧，同佢哋连线做直播嗰啲咧，嗬， 系啊，同埋话有一个田径跳高嗰一个比赛咧，分唔到金牌啊嘛， 系啊系啊， 收尾就两份一份都有金牌咯， 系啊。 又或者嗰啲而家最出位嗰個就係喺牆邊織冷衫嗰位外國人， 係啊 ，Thomas Daly 啊，係啊， 花水嘢最中意睇， 佢啲冷衫好靚啊，值得又真係 可以開鋪頭， 係咯。喂，咁我哋希望真係十月二號決賽見到你啦，阿怡。 好啦， 我會記得㗎。 多謝， 好，拜 拜。 好，問下淡定嘅 K K 先。 啊，淡定 K K K K， 你係咪俾鄭子誠嘅嗰啲説話嗰啲腔口感染咗啊？ 都唔係嘅。 不嬲都系咁嘅，我即刻迎合翻你先。 都唔系嘅，都唔系 嘅。我想问下 K K， 你平时一日咧有几多个小时系听收音机嘅？ 几个钟到咧都唔定嘅，有时系几个钟到。 你通常听边个时段啊？ 好多几个钟已经而家。 朝头早啦。夜晚咧。多数咧两个时段。 即系都系翻工就会专心做嘢啦。咁翻工前就会听。放工之後聽咁樣， 係都係得閒 咯。喂，咁點解你周末咧星期六你都會聽收音機嘅又？ 因為你哋2021嚟啊嘛。 哦， 哎、我係引你講呢句噶啦，可以剪 trailer 啦呢句唔該。我忍咗佢三分钟，佢终于讲呢句出嚟。 点解听啊？因为 Roland 翻咗嚟咯，咁样。 系啊，放心，我唔会嗌你讲第二次噶啦。 好啦，咁啊 ，K K 阵间五点半钟左右咧，我哋仲有第三节咧，咁你要再卫冕一次，有冇信心啊？ 少少啦， 系啊， 淡定 K 啊，真系、 啊，你好似耍紧咏春咁，好淡定啊，七拳咁啊赢咗啦，好，咁啊阵间翻嚟再见你啦，好唔好啊 ？OK， 好，继续啊， 咁啊，我哋都提提啦，我哋五点半咧，咁啊 DJ 争霸战咧，今次啊轮到阿超 B 噶咯，系咪啊？超 B 啊嘛， 超 B 啊， 系咯，喂，我廿分题目想考阿钟哥啊，超 B 嘅中文名全名系叫咩啊？ 我梗系知啦，你考唔到我嘅，洪奇俊啊， 好耶，你有廿分。我唔知啊， 但我可唔可以俾人就俾唔到啊嘛？ 系咯， 但系讲真咧，今日啲题目对于阿超 B 嚟讲咧，相对系较难嘅。 嗯， 所以超 B 如果入唔到围咧，系应该嘅。 所以超 B， 如果你而家系翻紧嚟嘅时候咧，准备嘅话咧，你自己谂方法，令到我哋可以俾多啲 tips 你啦。 嗯， 系咪啊？因为暂时领先紧咧。都仲系阿 Kitty 崔杰彤咧有40分啦， 咁啊 Alex 就21分， 系啦，阿子浩有6分， 咁啊白耀唔使讲啦， 系啦，系全台都知噶啦， 应该佢都入唔到啦，就系应该冇可能入到噶啦，佢呢个分数， 唔系最低分榜佢系榜首嘅， 系嘅，咁即系超 B 阵间会唔会即系突然之间有小雨就爆发啦？ 系啦，咁啊，所以五点半我哋就阿洪奇俊啊超 B 出 现啦，好啦，咁啊仲有一个回合咧，就系5点到5点半嘅时候啦，咁啊继续有郑子诚嘅访问啦，咁啊系时候讲下佢咧。点样同阿刘 真系同刘诗怡点样开始啦？ 系啦、啊，我估唔到系用呢个方法。 系啊， 系咯， 呢都可能系阵间嘅题目嚟嘅。 系咯，啊，我以前有冇用过呢个方法同啲同事沟通咧？真系冇、啊，通常都系闹交多噶咋。 都系用呢个方法。 阿佢收窄，但系最终都无法收复失地。美国主力杜兰特取得全场最高嘅29分。铜牌赛今晚进行，由斯洛文尼亚对澳洲。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下昼局部地区有大雨，大埔区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喺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卢碧集结喺台北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东海。同時，熱帶風暴銀河集結在東京之西南偏南大約50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聽朝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美国国际学校嘅中慢线有意外。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君怡峰。就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美国国际学校对开嘅中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君怡峰。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丽港城。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的龙尾在白雀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嘉陵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北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七点正，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五点五十八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风带你回家，带你离家。 经常旅居的 YoYo 今年回到香港这个家，同时都见到身边朋友思考去留的问题，令他以离家为命题。 乘着那风远路感觉， 作曲编曲监制林家谦，填词陈咏谦。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心灵儿 YoYo 风的形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电台冷知识 Music Under， 当制作节目环节的时候，有时会配上背景音乐增加气氛，称为用 Music Under。 如果背景音乐声量太大，盖过人声的部分，可以直接说 Music Under 太大啊，或者 Music Under 细一点，令到背景音乐和人声声量得到平衡。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點學都冇用啊！ 喂，鬼故咁嘅， 係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前輩，呢樣嘢你真係 expert 嚟噶嘛？ 想扮你扮唔到啊！ 我淨係做到呢樣嘢，我做你啲聲做唔到嘅一樣啫嘛。 你淨係做呢樣嘢已經打橫行啦。咁你做多樣嘢，我哋仲有訂期嘅啫。 好，繼續同阿鄭先生傾偈。喂，頭先講到咧每一個年代的 DJ 咧都好係好有態度嘅人嚟嘅，即係咧好有型啦，好有自己諗法先會做 DJ 嘅。嗱嗰陣時咧，即係未做你太太嘅劉善儀咧，都喺二台出咗名係好有態度嘅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知道安排佢同你一齊做節目咧，一齊講你死緊啊 ，Timothy。嗱上回講到咧，你都開始開頭好驚佢嘅。咁你哋點樣發展由你好驚同一個咁有態度嘅人做節目，變成戀人嘅咧？ 我先形容一下先。阿正話阿 Roland 一路講嘅時候咧，阿之前一路喺度岌頭啊。我想講咧 ，Roland 係講緊以前啊，你咪諗緊而家，即係而家你都係咁樣喺屋企。 佢而家應該冇咁有態度 啦。喂，而家有態度反而係我啊，變咗冇乜態度啦。去到而家，你經過咁多年嘅磨練之後，係啊。 咁點樣開始又同埋點樣成為而家嘅一個伴侶？ 哇！咁樣講法嚟要點樣開始啊？ 講四十分鐘啊，咪 要我都係點樣去簡略嘅嚇？唔係點樣開始就係其實就因為上台就話波聽佢將會加入今日真情成為一份子咯。咁當年我冇權拒絕噶嘛。咁喺呢個情況底下，你一定要諗方法點樣同佢溝通啊。咁就咁溝通嘅過程當然遇咗好多阻礙啦，即係大家都有意見相，特別係當你講緊節目嘅方向或者節目嘅環節裏面，所以要大家點樣去銜接嘅問題，佢大家都有唔同嘅理念啦。咁但係佢出現又好嘅，因為佢係一個好果斷嘅人。我當時我都係舉棋不定，究竟我應該點樣做，或者特別遇到嘉賓訪問啊嘅時候，佢會適當地斬攬。如果唔係，我不斷咁聽完之後都唔知點樣反應嗰啲咯。咁所以喺慢慢大家磨合嘅階段上面，雖然係痛苦，但係亦都做到，因為佢都係一個好專業嘅 DJ。咁所以佢都希望我節目好嘅，咁佢唔會特登俾即係唔會特登唔就我拍檔而令到成件事難聽。佢都要做一啲東西，就算係假都好啦，即係都要即係令到成個節目會好聽。咁所以出到嚟係 OK 嘅。咁當然裏面我都曾經試過，例如做咗一節目之後，突然間大家意見上面有少少唔妥，咁佢可能會出咗直播室，咁我就要出去安撫下佢啊。咁樣所以我就曾經試過喺節目裏面播成兩首歌十零分鐘，一路都冇講嘅嘢，就要安撫完翻嚟，我之前再講嘢，即係都試過呢啲嘢咯。當年嘅東西。咁當然慢慢咁樣就大家了解多咗，咁因為借住個節目又加咗大家嘅工作咁對住，咁就了解多咗就就好自然地發展出。 不如唔好鬧交啦， 係啦， 不如拍拖啦，拍拖。你哋會唔會係因一首歌播緊歌嘅時候就撻著㗎？ 唔會，一首歌就撻著就兒戲咗啲。 咁咪即係嗰個過程啦，係啊，經歷咗一段時間啦。你點樣去表露你嘅愛意嘅咧？我都好有興趣知嘅。 呢啲唔係一朝一夕嘅事嚟，呢個我亦係需要時間慢慢 浸出嚟， 慢慢浸出嚟咁啊。同埋我好中意寫紙仔嘅，最近即係我好中意寫，唔係話寫文章，寫散幾句説話咁樣。咁嗰時我記得成日同佢傳紙仔，因為嗰時冇電話冇。 你咁浪漫嘅咩？ 係啊。我唔可以講係浪漫，但我好中意寫嘢，即係寫一句起兩句字嗰啲嘢。嗰時我已經好中意吟詩作對㗎啦。 係咪就係因為由嗰陣時開始咧，即係造就咗而家嘅音樂情人，就係講緊呢啲嘢咧？ 其實 係 嘅，其實今日真情我都有少少我都有少少係中意讀白啊，或者讀一啲聽眾嘅信啊，加上自己少少嘅感受，都懶係咬文嚼字咁樣。但係咁嗰時就喺嗰時嘅社會就未必接受到，唔知點解，或者我嗰時嘅年紀講嗰啲嘢出嚟，啲人又覺得唔接受到。咁所以其實係委以參半。我仲記得有啲高層同我講話：，你唔好成日吟詩作對。好悶啊！即係嗰啲咁，咁反而而家你吟詩作對嘅時候，啲人又覺得 OK 咁，可能即係隨住時日嘅改變咯。 係啊，而家你如果而家阿鄭子誠唔係吟詩作對講嗰啲嘢咧，我哋就會話：不如你試下吟詩作對講翻嗰啲嘢。 即係可能係咁，但所以嗰時我都已經有中意寫嘢。咁我寫，我哋每人就自己 locker 嘅。我最中意就係寫完啲紙仔，我攝咗落 locker 度咯。佢又寫啲嘢，又攝落 locker 度咯。 呢個咧就喺個節目嘅風格上咧，你就揾到自己條路點樣去跟住行咧。咁我好想知道而家鄭子誠講嘢嘅嗰種叫做 pattern 咧，嗰個腔口咧，係真係得你先至可以咁樣做。譬如我同阿 Roland 點樣學都學唔到嘅，你幾時開始摸索到呢種説話的技巧出嚟？ 説話的技巧啊，其實你 其實我一直好中意睇書，呢個真嘅，好中意睇埋曬嗰啲愛情小説啊，我睇瓊瑤出身啊，跟住又嚴審啊啲都有睇，咁我就久而久之呢啲嘅四字詞語一樣嘢就喺呢個腦海裏邊出現咗。咁當你慢慢節目裏邊，即係你節目裏邊將呢啲嘢慢慢滲出嚟嘅時候，又得到一定嘅回應或者一定嘅認同嘅時候，你會發覺，咦，啲人受嘅喎，咁你就變咗將佢變本加厲，將咁咪再加多咗，就成為咗而家咁樣。 咁但係有冇試過重複你講過嘅嘢咧？即係譬如話呢段嘢，可能你曾經講過嘅，但係因為你做咗咁多年音樂節目，有冇曾經試過？哎呀！不如講多一次先。 其實係不斷咁重複緊嘅，嗰個中心理念係一模一樣。 中心理念係一樣， 但只不過側邊包裝嘅説話，你可以調前調後咁樣，但其實不斷重複緊嘅啦已經。但係啲人都受。即係有受嘅，受嘅先，因為呢個中心理念一啲係正向嘅思想，原來而家啲人好需要，咁所以佢就算聽咗上嚟，都覺得 OK 啦。 呢樣我都要即係吐一吐苦水嘅。我成日都聽好多聽眾們講：，喂，你呢啲嘢講過咯，你唔好再講啦。我成日話：，咁嗰隻歌你聽咗咁多次，都係嗰幾句歌詞嘅啫，都係嗰啲旋律，都係嗰啲混音，點解你可以聽咁多次？但係講嘢唔可以俾人講多過一次咧， 你有意思啊？你 係真係嘅，我覺得有啲人同我講：，喂，梁明忠，你講嗰啲嘢講過咯，咁但係我講過可以再講㗎，點解唔得咧？ 哇！而家啲聽眾要求咁高㗎， 係啊，但係唱歌就得，咁即係對我哋好唔公平啊嘛！我哋一樣係寫稿。即係等於佢哋作歌詞，我哋一樣有節奏，等於佢哋寫旋律，係一樣噶嘛。 喂，阿子成啊，咁你堪稱係靚聲王咧？ 唔敢當， 我成日都想問咧，你有冇試過唔靚嘅把聲？你個青春期咧，係咪一變聲就變成咁靚嘅把聲？ 由細路仔 啦， 一變變咗咁樣， 個樣個聲已經咁大個 bass 嗰啲㗎啦。 不，其實唔係㗎，我慢慢摸索自己把聲嘅又係。我仲記得初初入嚟港台做節目嘅時候咧，我把聲，我仲聽翻嗰時啲 cassette 帶咧，我可以星期一做節目同星期五做節目個聲係唔同嘅，即係總之係中間會。那個 fluctuation 會好大下嘅，因為你仲未摸熟咗自己把聲，同埋你唔知邊把聲啲人係受。即係例如我同你哋傾偈咧，同我自己做節目都係兩把聲嚟嘅而家。咁但係你會揾到一個最基本嘅聲線，你而家啲人係受你嘅，咁你就慢慢去咩咯？所以係需要時間嚟到慢慢摸。 不過阿子成咧，即係對於我嚟講咧，其實真係一個超級大好人嚟嘅。點解？即係講少少個人經歷，例如早前我哋喺晨光第一線節目裏邊咧，有少少嘅環節，打俾阿子成，喂，子成啊，可唔可以幫手錄兩句啊？用翻你音樂情人嘅腔口幫我錄啊？子成話得，俾啲時間我。咁我話俾啲時間你，嗰原因係唔係佢唔係隨口噏啊？佢真係翻去消化過點樣講，要好仔細咁樣做咗一啲嘢，翻去揾一個好啲嘅地方錄咗先抌俾我。即係就算對一啲咁細微細眼嘅嘢，完全唔係是但做俾你，唔係 hea 你， 唔好咁講， 真係落咗心嘅，呢個係真。 唔好咁講， 我係記到，即係真係記在心裏。 多謝鍾哥，多謝。 另一樣咧就係早幾年前同你一齊做過舞台劇啦。咁我做導演，咁啊子成係其中一位演員啦，又係佢每一句台詞嚟到。佢真係會好用心去講，而唔係真係 hea 你。呢一個係真係大家都值得要去尊重同埋學習。 所以喺個商業世界嚟講，你嘅廣告費點解咁好咧？ 咁貴啦， 唔係啦，我唔敢講個貴字咁好啦。 要錢 啊！你係值得㗎。 廣告啊！ 喂，咁但係嗱，見到你喺電視個發展都好好啦。其實真係冇諗過咧，你都仲會肯咧翻電台做五日節目㗎。係 喎， 你真係好中意廣播。 其實如果你問我，我仍然係中意廣播多過拍嘢嘅，即係應該唔好話用廣播嚟拍嘢嘅分，而係用聲線或者用樣嚟去做一啲嘅表情或者係表達咧。我用聲個表達嗰、那個我自己表達嗰個程度咧，我係得心應手過用樣去即係做戲嚟去做出嚟。我到而家都好 enjoy。做節目嗰種 live 嘅感覺，我中意聽歌嘅時候，即係歌與歌之間嗰種嘅銜接，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玩嘅東西嚟嘅。 冇諗過要放棄。 曾經試過有一輪，當你開到開工開到 通頂又通頂， 地暗地天昏地暗嘅時候，你最慘就要錄節目嘛。有時我哋因為你節目一漸出街，所以你一定係要錄噶啦。我試過最好記錄一次過錄十集節目啊，啲咁樣即係錄到傻咗咁滯咯。咁嗰陣時係曾經諗過嘅，咁但係後屘都係我對電台嗰份嘅熱誠蓋過曬呢啲嘅疲倦。 呢個真係即係好簡單，純粹用一個嘅收入啊，即係我哋好市侩地用收入去衡量咧。咁我相信做廣播俾到你嘅，絕對不及喺出邊拍嘢嘅。咁但係你仍然堅持係五日嘅節目咧。 你真係對嗰份、真係一份愛咯，哈利，真係一份愛。 係咯，我都係真係好愛，好愛廣播，好愛播歌節目。 係、啊，我好尊重你呢、這個，respect 你呢樣嘢，真係好厲害。因為一個人咁忙咧，做五日節目真係好大嘅承諾嚟噶嘛。 係、 嗰個體力啦，喂，你有啲咩可以同而家新一代咧加入廣播、做緊廣播嘅年輕人講咧？就睇下子成一個好例子啦。幾忙都付出好多時間、努力、心機去做節目。 哇，唔敢當喎，真係其實我冇諗過，冇鋪排自己點樣去點樣做嘅，點樣行呢條路嘅。但係只不過我覺得一份嘅堅持咯。其實呢樣嘢就唔好輕言咁放棄咯，因為其實每人都會經過喺自己條路上面嘅高與低。咁但係如果你係出於你自己對呢份工作嘅熱愛，加上你一份嘅真心嘅話，我相信可以堅持到落去咯。如果唔係，同埋唔好我有時我都同啲年輕人接觸過咧，佢哋好覺得入去電台啊，甚至乎電視係一個跳板，令到你可以晉升去到更高層次嘅一個演員。但係其實你冇經過歷練咧，其實係好難嘅，即係唔好當係跳板。鳩市電台，我都有諗過嘅。咦，我入去會唔會好似黃凱芹啊、周慧敏啊，即係 點？ 係啦，即係嗰啲出碟，跟住又做節目主持啊，跟住做嗰啲嘢，即係你冇諗過，即係你會咁樣考慮咯。但係其實我諗做好自己嘅基本功先咯，即係一樣嘢，用心嚟到去面對每一件事咯。 嗱，最後我有一個不情之請啊，咁啊，正話阿子成講到話同我哋講嘢，可能係另一個腔口，做節目又係另一個腔口啦。你可唔可以用做音樂情人嘅腔口？讲一讲，你而家系上紧十八廿二，听紧你呢个节目，佢可唔可以用你嘅方法讲一次俾我哋听一下咧？ 俾啲时间我得唔得？ 我啱啱想讲啊，跟住可能要消化一日噶喎，要。 好，今日唔该晒音乐情人郑子成， 多谢晒钟哥，多谢晒钟哥，多谢晒 Roland，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承诺站在夕照后，斜阳便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燃亮爱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是你吗？能哼出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让我的声音陪着你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下？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如今我只想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爱你？ 梁明忠、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有我哋嘅新任台主啊 ，K K 十八廿二， 系听紧你。 Hello K K， 淡定 K 喺度啦， 淡定 K 啊，跟住有呢个新嘅挑战者阿娟系咪啊？十八廿二， 系十八廿二听紧你。 诶、欸，阿娟好有力量喎、啊，听落把声啊！ 我估阿娟会赢， 即系淡定 K 系咪继续咁淡定先？ 系啊，一洒咏春。砌低阿娟啊嘛 ，OK。 嗱，两位嚟咯，准备得唔得？ 好嚟啦， okay. 记住嗌自己个名先吓。好，第一条题目，郑子诚主持节目《今夜真情》，曾经试过加入另一位主持 K K K K 刘善仪。 哇，果然系淡定。 哎呀，嗰拳咏春好劲啊， 系啱嘅， 好犀利真系。好，第二条啦。 曾经加入边一位主持咧，就系刘善仪嘅。好啊，即系 K K 而家先有。先赢一局啊！ 阿娟， 好嚟啦， 努力努力 ，OK， 听清楚题目嗱，呢、okay. 条听清楚题目啊！当年郑子诚做节目嘅时候，曾经做过一啲嘢同刘善仪沟通，之后 K K 写字仔， 好厉害啊！佢真系， 我读埋条题目先， 系啊，听埋先。 曾经做过一啲嘢同刘善仪沟通，之后亦都演变成音乐情人嘅初型，请问佢做咗啲乜嘢呢？写字仔。是啱嘅， 啱咗，恭喜你 ，K K。喂，我哋答埋第三条啊，当一齐玩一下咁样嘛。 呢条就唔计 分都唔紧要，好啊，玩下。 呢条唔计分噶啦，呢、這个好简单。郑子诚喺访问里边曾经提过，佢会睇好多小说。请问佢最初第一本系睇边位作家嘅小说呢？ 我识噶噃， 你试下俾阿娟答下啦。阿娟。 啊！成日唔记得咗啊，死 唔记得咗，唔使死，唔使死， 收佢快啊，系啊。 K K 咧 ，K K 系琼瑶， 系啊，哇 哇， 全中三条，不过呢条就唔计分。但系 K K 恭喜晒你先，嗱咁啊 ，K K 记住下个星期预留时间，因为你会继续去累积你嘅分数啊吓。 系 啊， 喂，咁啊，咪同阿娟倾两句先。 好啊， 好啊， 阿娟。 喺度 好， 我接住啦。你今日参与到都未试过打得通第一次嘅， 系咪 啊？ 好 开心 嘅。嗱，呢啲咪就 紧要啊！ 呢啲咪就系缘分咯、啊。你睇下， 嗯， 系啊，系啊。 好啊，喂， 你 倾 下偈都好啊。 系啊，咁你支持咗二台几耐啊？ 哇，好多年咯。 几多年啊？ 开始嗰阵已支持咯，我真系十八廿二嘅，而家分咗六啦。 即系我哋开台四十年前，你已经支持紧啦。 系啊，以前啊，第一台喺度听，第二台喺度听啊，听到嗰个。已经听噶啦！ 哇，你真系十八廿二听到而家喎， 系啊，真系佢登录噶啦。 咦，咁你真系听住我大嗰阵时， 系啊， 唔系我睇住你大，调转咗。好啦，咁阿娟啊，俾你点唱啊，好唔好啊？ 好啊。 有咩朋友、屋企人想点噶？ 诶，咩屋企人啊？朋友同埋你哋两个啦，同埋头先诶接电话嗰个靓仔啦。 系啊， 得啊，得啊， 系 好啊， 多 谢 你先。好，咁你都会获得就系我哋一个二台口罩香薰扣送翻俾你嘅。咁 啊，点样攞噶？ 系啊，阿德会通知你噶啦，系、 嗯、 啊， 佢会 day 你噶啦，你放心吓。 唔该晒你先， 好开心啊！打得通，好多谢晒、哎。 我哋听到你嘅声音，我哋都好高兴。 系啊，好 系， 拜拜见， 拜拜， 好， 拜。 啊 ，K K 仲喺咪度啊 ？K K K K， 我哋用翻呢个通先 ，K K。 系啊， 下个礼拜系咪选择继续淡定啊？用呢个 image。 或者 下个礼拜 K K 翻嚟好狂野可能， 我期待喂，其实好想你10月2号可以入决赛啊，想睇下你真人系点样淡定发先， 淡定 发啦，定系成个郑子诚一样咁 咧？其实下个礼拜咧，阿 K K 嘅分数咧就好有关键性啦， 嗯， 即系如果佢赢多一关咧，就有机会就变成台主啦， 系啊， 赢多一次。 系啊，咁你记住下个礼拜你点忙呢 都预留时间啦 吓。系啊，唔好自己弃权，好唔好啊？ 好 啦，下星期再见你。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拜拜。 好，咁我哋咧五点半翻嚟轮到呢个 DJ 争霸战咯。 就系、是、今洪奇俊超 B。 好，嗯，我估佢今日得五分，因为佢呢啲问题佢唔识嘅，佢呢个年代。阵间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都是属于输入个案，全部人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確診個案涉及六男一女，分別從美國、坦桑尼亞、奧地利、西班牙和法國抵港，其中五名男子在港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當中兩人的血液樣本檢測對抗體呈陽性，另外一名男子在港接種兩劑科興疫苗。一名從坦桑尼亞抵港的女子曾經在南非接種一劑強生疫苗，其中三人被驗出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株，四人的樣本仍在等待檢測結果。澳門全民檢測在朝早九點結束，42个全民檢測點在朝早基本只是保留最低人手設置，應付零星仍然未採樣的人士。當局公布，截至上午十點，在過去三日共採集的樣本有614000多人次，累計結果452000多人次全部屬於陰性。當局說，從8月3日一家四口確診感染新型肺炎以來，已經合共有716000多人進行了核酸檢測，高於最近一期統計的常住人口683000的人數。當局之前說，共有5间化驗室，包括政府和2间私人醫院，化驗人員已經全速通宵處理樣本，如果有通關需要的人士想在12小時內有檢測結果，需要自費到設於橫琴口岸、北安碼頭、中藝館和光輝大廈的4个常規檢測點檢測，可以領取治本證明。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說，管制即棄膠餐具計劃的公眾諮詢已經開展1个月，目前坊間反應正面，認為有關問題要加強管制，同時要取得平衡。黃錦星出席一個環保基金活動時說，公眾諮詢將會在9月8日結束，使用即棄塑膠餐具會影響環境和海洋生態，政府建議參考外地做法管制，希望禁止發泡膠等對環境影響大的塑膠餐具，亦都期望管制餐廳提供堂食時盡量不要使用即棄塑膠餐具。他又說，明白外賣在疫情之下有需要，希望可以循序漸進，首階段先落實相對容易找到的替代餐具，隨著市場增加供應，第二階段再全面禁止使用即棄塑膠餐具。美國軍方表示，證據表明在阿曼附近海域向一艘運油輪發動襲擊的無人機是在伊朗生產。一艘由以色列公司管理的運油輪上個星期在阿曼附近的海域被一架載有炸藥的無人機襲擊，船上兩人死亡，包括英國籍保安人員和羅馬尼亞籍船長。英國、美國、以色列和羅馬尼亞其後指責伊朗策動襲擊，伊朗否認，表示如果有任何證據就應該公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的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就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的快线有意外，龙尾美城苑。至于较早前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美国国际学校对开中晚线的意外已经清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另外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的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丽港城。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在交通都是繁忙，龙尾近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现在近白沙湾码头一段交通都是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 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嘉宾社企业务发展总监谭佩莹小姐。 我觉得最大嗰个推动力系咩？我觉得是个社会上需要。以往虽然我以前就唔系做呢个行业嘅，但因为自己个人嘅兴趣好中意啦，咁都想以一个唔同嘅角度去处理同埋带出环保呢一样嘢咯。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选举委员会将由五大界别共1500人组成，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已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以及同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或已登记为相关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人士，都符合获提名资格。参选人必须得到界别分组内五个投票人的提名，并在8月6号至12号递交提名表格。 十八廿二听紧超 B， 你好啊，钟哥，你好 ，Roland， 你好 ，Hello， 超 B， 你好啊， 你好啊， 喂，其实我唔知你点解叫超 B 嘅咧吓？ 我入电台嘅时候已经叫超 B 噶啦，嗰阵时细个啲朋友帮我改嘅呢个名， 啲乳名嚟嘅。 咁点解之后会叫翻做洪奇俊？ 系咯，系因为嗰阵时就叫超 B， 咁啊咧，但系超 B 呢个名咧，嗰阵时入嚟做Made in Hong Kong， 咁谂住会唔会太过即系唔啱嗰个格调啊？ 系咯， 好似核突啊咁个，不如改翻个中文名啦。咁啊有人帮我改，咁啊啲风水师傅，呢个几好啊，咁改咗咁啊试下咯。但系嗰阵时李志刚就话，叫翻超 B 咪得咯。 哎呀， 搞咁多嘢。 洪奇俊系假名嚟噶。 嗱，唔可以叫假名嘅 艺名， 我呢张艺名嚟。 艺名，咦？佢破咗你个风水阵咁样，阿李志哥害你， 我唔敢咁讲啊！ 我识咗你咁耐，我一路以为你真系叫做洪奇俊噶。 哦，系咩？ 系啊，哎呀，原来艺名嚟。 哦，你即系你加入电台2003年嘅时候，你真名唔系叫洪奇俊嘅。哦，因为我嗰阵时净系识嗌你超 B， 唔系正常嘅，正常嘅。咁超 B 系多时嗰阵时系做节目都系嗌超 B。 你咪真系姓超，跟住叫阿 B 噶？ 咁啊唔系，我真系姓洪嘅。 你真系姓洪嘅， 姓洪嘅。 哦 ，OK， 系啦，呢个廿分题嚟，其实我唔记得咗你全名啦，已经。 我头先听到你哋讲啊， 系啊， 廿分题问我记得叫咩名啊？ 咁啊，阿超 B 当年系边一年入嚟香港电台？ 03年参加 DJ 生还者，嗰阵时啱啱正正暑假，即系七月几嗰阵时。我嗰转DJ 生还者玩得最长噶， 系咩？ 因为嗰阵时系玩八集嘅啫，即系每一组啦，因为分四组嘅。咁我哋嗰阵时因为咧又系有太阳计划啊嘛，咁啊中间卡咗几个礼拜咧就冇得做节目，咁我就玩咗成三个月咁滞噶。 吓， 系啊，几开心。 你嗰届有边几个啊？仲留低嘅 好多。我哋嗰届有阿 Lu 啦，何家路啦，黄天怡啦， 哦， 我哋一齊噶嘛。 哦，咁呢屆真係留翻好多人喎、 啊， 你哋。 係啊係啊係、啊，算最多噶。 好彩嗰屆嘅咁樣。 係係啦，係真嘅， 係咪即係你哋留低咗，所以其他嗰啲就留唔低啦。 係咯。 又唔可以咁講、即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出路嘅。 係。 幾大體嘅講嘢啫。 但係超 B 個轉變咧好大啊！個外形先啦、啊， 你嗰陣時話先到拉嘛， 原來前輩講過一句嘢，啲後輩 記一世， 記一世。 其實我唔記得笑過佢，我就覺得，我記得你嗰啲頭咧攣得好勁嘅。 嗰陣時係麥當勞叔叔咁樣頭。 係啦，然後我話過你似先到拉嘅。 嗰陣時你哋 Double R 成日都話我，哇，想先到拉，唔知係搞咩呢個人咁樣。 嗰時已經係同阿 Roland 有合作㗎啦， 因為嗰陣時咧，我哋DJ 生還者嘅節目咧係咁做嘅，阿錦同 Yoyo 哦， 咁所以咧嗰陣時咧，阿錦就做緊輪住嚟試，咁阿錦咧就叫我哋呢班僆仔冇咩搞啊嘛，咪喂一齊過嚟啊，幫下手啦咁講， 係啊， 咁啊叫我哋幫手做咁啲。 我成日都見到你哋喺大堂啦、走廊咧騰嚟騰去嘅呢班人，係啊， 咪隔離間房咯，我哋咪 C 3隔離 C 3 B 嗰度 ，C 3 B 嗰度咧咪就係坐喺度咯，一做節目就坐喺度。其實你翻嚟做咩噶？唔知噶，唔知啊！你聽電話，我聽，我聽，鬥快聽電話。 即係由呢個衝動同由呢份熱誠去做呢啲嘢。 嗰陣時我哋夜晚係個個咧鬥夜翻嚟咧霸啲錄音房㗎。 哦，就是、做自己啲 segment。 segment 咯，嗰陣時 S by S 九啊、十一啊，同人爭房。 其實你呢個概念係好好㗎，阿鐘哥一定知啊。電視台都好多呢啲朋友㗎、就算冇嘢做都上 office 咧騰嚟騰去啊嘛，俾啲監製見一下，咦？啊用下你好喎、啊，咁嗰啲啊嘛， 我哋叫做交戏啊嘛， 系咯， 交下戏啊， 系啊，我成日喺度流离浪荡啦，但系冇人过我哋交戏啫嘛， 系，唔系啊，后屘而家咪有好多节目做咯， 咪同埋嗰阵时我哋啱啱就系正正就系有天涛啊嘛，即系网上嘅年青人频道啊嘛嗰阵时，咁我哋就全部人嗰阵时嘅 DJ 收环者都系过咗天涛嘅， 咁你几时开始喺二台呢度出现呢？ 2008年，我记得系9月15号第一日做节目， 系。 系啦， 就做咩节目？ 做 Made in Hong Kong， 就 已经 Made in Hong Kong 啦。嗰个星期五嚟 嘅， 系、啊，第一次就做。 系 咁，但系你好阿超 B 好嘢，可以顶得住阿 Alex 醒咗咁多年。 系咯， 冇 访问下你嘅心路历程啊！ 顶嘅，我都系学到好多嘢噶嘛。 你知我中意搓圆揿扁噶嘛？张人系 咁咪好咯。将我你睇下以前啊，即系阿 Roland 都话啦，我以前先到拉咁啊，而家改变咗好多啦。 而家似阿美娜， 终于似翻个人啦。而家系 喂呢条计分都不如。 哦， 你惊唔惊？你自覺啊， 梗唔驚啦，學到好多嘢噶， 冇分啊咁樣 ，sorry， 搞錯，咁都冇分， 因為你講大話。 好啦，即刻嚟啦，嗱，呢邊講翻先，嗱，先有兩條必答題， 好， 每條十分。咁跟住有三条呢就係、是、可以揀分數嘅題目，你唔使望呢度，呢個係聽眾嘅。 咩唔明我揀可以偷題添 到啊？咁嗰度咧就可以用黃牌。咁、 哦、 當然啦，如果你揀一分題就二答啦，但係分數亦都得一分啦。 咁、 如是者，如果你揀黃牌嘅話，分數 double。不過記住啊，如果答錯。倒扣翻咁多分嘅，咁、但系你可以揀棄權，棄權就唔扣分啦。 明白，我頭先聽到好似話最高分嗰個仲係阿崔傑彤啊嘛，40分為之最高。 係啊 ，Kitty 而家40分啊，第一集 Alex 咧就21分。 嗱，通常咧必答題咧，我都覺得深嘅。 係、 如果喺對於阿超 B 嚟講更深， 更深嘅。 好，但係第一條算係咁噶啦。 呢條真係你唔識答或者係打 pat pat。 好， 聽住啦， 緊張啊！ 必答題第一條。而家我哋交 trailer 或者喺节目时候都会经常用到 SD 或者系 CD 去储存啦。但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哋会用过 MD。 系啊 ，MD 嘅全名系乜嘢咧 ？Mini disc 啊 ，mini disc， mini disc。 好，正确答案系咩啊 ？Mini disc， mini disc。 好，答案系。 Are you sure？ 系啦 ，mini disc。 佢疑惑，佢疑惑， 系咪真系？ 系啱啊， 肯定 系。 答案是啱嘅， 哇！十分紧张，好嘅，好彩啊！十分啫， 我哋次次啲同事都好惊。 十分攞一攞先， 攞一攞好咁。 好，第二条声音题，请留意以下播放嘅声带。 豪情激荡，自由开放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声一句更快更尽更更广，一分一秒也追赶。每晚每日每一方令这天空更宽广。 好，呢度要 cut 啦，因为咧， 跟住题目 系啊，题目嚟嘅，系啊， 啱啱听过咧就系以前二台嘅 station ID 嚟嘅， 系 ，OK， 嗯， 请讲出声带里边唱歌嘅歌手名称同埋最后两句中文歌词。嗱， 俾啲 tips 先，你唔使咁擔心， 嗯、 因為嗰兩句歌詞其實喺呢個聲帶啱啱播嘅時候 出現過嘅， 出現過嘅， 冇、嗯、得再聽多次 啊！冇啦，唔好意思啊。好啦，请讲出边位唱？ 喂，好易， 唔系讲啊，系唱个位啊。 系啊，唱个位好易啫。 嗯， 佢啲口音 唔系、唱咧，系有少少action 嘅，系啲讲开英文嘅女歌手嚟嘅。即系我谂紧，一系叶倩文啦，一系李洛斯嘅。 嗯， 是但一个，即系感觉上系似嘅。 感觉好啦。 哇，弊啦，即系呢个真系唔识噶。 嗯， 头即系头先个尾嘅时候，应该系头先开头。 使唔使俾阿超 B 听多次啊？ 听多次咁好啊？ 听多次啊！ 好啦， 已经收埋咗啦，佢已经话 收埋咗啦，已经冇谂住我听啦，已经话仲系仲有得听系嘛？俾佢听多次，俾佢听一次。 已经收 得得得，你 咁残忍， 你嘅师傅嚟啦， 我见到啊， 你求救佢啦，不如 知 你啦， 有冇听唔听到？ 好，俾你，俾你听一次。 好。 豪情激荡，自由开放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分一句更快，更尽更紧往，一分一秒也追赶。 点为叶倩文啊？ 一分一秒，每晚每日每一方，令这天空更宽广。 好啦，好啦， 停啦， 系啦， 好啦，系啦，再问多次，请讲出正话声带里边唱歌嘅歌手系边位？同埋最后嗰两句歌词， 你问下李志刚知唔知？ 你知唔知我？ 李志刚唔知，冇你，你好扮嘢，我都听得出佢嗰啲口音啦。嗰个歌手，佢话想你死啊！ 哇，真系啊！我要攞个22分噶嘛， 因为哈林成21分， 啱啱攞到一分， 佢唔出线系啱 嘅。哎呀，弊啦！呢、這个女歌手， 嗱，我俾咗 tips 你，唔系叶倩文啦。 哦，系， 嗱，我都系嗰句，弃权唔扣分，答错系扣10分。 哦，即如果我呢条答错都系扣十分嘅， 系啦， 系啊， 但你弃权咧， 咁、哦、我弃权哦， 哇， 原来系 冇态度啊，你真系唔认啊， 原来系咪咁噶？ 系啊， 系啊， 哦咁， 但系作为一个 DJ 唔可以咁容易弃权噶， 嗱，我可唔可以弃权，然之后我照答先？我弃权，我照答， 仲冇态度咁样， 可以好啊，弃权，系咪弃权？ 弃权， 好弃权，弃权 啊，真系 好弃权，咁啊保住十分先啊嘛， 好啊， 你试下答啊， 林忆莲。 嗯，好彩你弃权啫。正确答案唱嘅系郑秀文， 佢嗰啲音 都系扮喺外国翻嚟啊嘛。 你咁似 好彩将佢佢听清楚。好啦，正 话 讲，最后嗰两句歌词咧，其实之前第一句就系讲咗啦， 系咯， 豪情激荡，自由开放 啊嘛。 咁阵间翻嚟咧，就会同阿超 B 继续最后嗰三条题目。 我都系唔睇好佢啊， 我真系，我都知睇。 但其实跳动，赤裸还向内藏着爱的抱拥，心软人尽力寻觅美梦，不要急不要急，反正有空，心碎的心碎的都有出发活动，寻活动，心软热被明月闪动，火焰无忌地摇荡你我眼中，心软弥漫着迷幻作用。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看中。今晚黑，今晚黑，请你跟我活动，寻活动。可否一起笑着爱到彻底？一晚浪漫都可以美丽，让那些漆黑空间引导爱发挥。孤单的你跟我都不想过老你奶。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至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紧我你寂寞难制。爱的抱拥，心里人尽力寻觅美梦， 不要急，不要急，反正有空。心碎的，心碎的都有出发活动。沉沦当中，心念已被明月闪动，火焰无忌地摇动你我眼中。深夜弥漫着迷幻作用，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看中。今晚黑，今晚黑，请你跟我活动。沉沦问，可否一起笑着爱到彻底？爱到彻底，一晚浪漫都可永远美丽。让那些漆黑空间引导爱意发挥，爱意发挥。孤单的你跟我都不想过老你奶。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似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紧我令寂寞难制。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似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紧我令寂寞。 十八日已听紧超 B， 好十分吓，暂时你有 暂时十分嘅 都好啊。 呢、這个选答题咧、你有三次嘅问题会问你嘅， 一至十分题好简单，答拣、一分题答中都系得一分，十分题答中有十分，当然难度就会高啲。呢三条题目，你其中一条可以用黄牌， 好 答啱分数 double， 答错扣 double。 好， 可以选择弃权，唔扣分， 明白？ 好，拣分数先啦， 拣五分啦，试下先啦， 五分啊， 中 间啦，哇，這个你都未必识啊， 五分 都唔知道你出咗世未嗰阵时， 超 B， 嗱，你知道一路系咪再拣过啊？ 唔系，你知道一路都几喜欢你啊， 嗱咁啊，都几照顾你啊， 几照顾你啊， 系啦，咁俾啲 tips 我咯，一阵间得唔得噶？ 好啊， 咁有啲选择可以拣下， 不如拣条难。一分啦、啊，难多一分嘅、 啊，咁啊六分啦、 啊，六分二答题，六分啦、啊，好， 哇，好锡你啊，真系、 好啊，六分， 听咗题目先决定用唔用黄牌啊， 好好， 香港电台天 power 举办嘅 DJ 生还者培育广播接班人，唔少二台嘅年轻 DJ 都系嚟自天 power 嘅 DJ 生还者嘅，请问以下边一位主持唔系透过参与 DJ 生还者而加入香港电台成为主持嘅呢？不是哈，有四个选择、A 黄天仪 ，B 波胜 ，C 阿 Lu D 彭咏仪莫莉， 出唔出黄牌？ 黄牌， 哇黄牌！ 但呢条六分，你黄牌都系得咩嘅啫？ 十二 啊嘛 ，OK 啊， 我满足啦系嘛？ 够啦， 十 二分啊嘛，即系廿二分都已经有， 系 啊，你赢李志刚啦， 赢李志刚你系。我得廿二分， 跟住嗰两条弃 权啦，我唔答啦，跟住我唔有赢嘅佢， 你只可以 赢佢， 你只要行开咗听唔到。 好，等阵先，好啦，六分题系咪用黄牌？ 黄牌， 黄牌，即系答啱嘅话就 double。好，请问答案系？ 唔係嗰個， 不是不是， 總之因為唔係喺 Team Power 參加嗰、那個嗰、那個生還。 黃天儀、波勝、阿 Lu 同埋莫莉，邊位唔係參加 DJ 生還者而加入香港電台嘅？ 莫莉咯， 莫莉答案係 啱嘅。 咁二分， 正確啊！莫莉咧就係經過另外一個叫做展示計劃，即係而家都有嘅。咁嗰邊咧就過嚟呢一邊而試做 DJ， 而最後入咗嚟嘅。正確答案就唔係彭詠儀係啱啦， 因為我嚟嘅時候莫莉已經喺度啦。 哇！師姐嚟， 老神子喎、啊，真係。 咦？即係睇住我哋嗰陣時候，我係即係嚟比賽嘅。 係。 哦，哇！咁厲害 㗎、啊。 好。 知嚟 㗎。喂，不如你試下答其他嗰啲啊？我覺得你 嗱，睇下先。而家阿超 B 即係一共已經有二十二分啦， 廿二分啦， 廿二分。但你仲有两条题可以答嘅，你拣唔拣分数，同埋试试睇下你点啦。 答答下啦， 几多分？ 即系你仍然可以冲击阿崔杰同嘅四十分啊！吓， 哦，你而家系讲紧话五分就好难嘅，唔好答啦。六分系 OK， 头先答咗六分啦，我已经。咁啊，唔好咁贪心啦，我啲少啲四分啦，不如试下。哇 如果你唔识答咧，即系打 pat pat。 好，四分啦，咁试下。 四分题 ，DJ 全名叫。Disc jockey 系 中文译名系乜嘢咧？ 唱片骑师 真系嘅， 唱片騎師 諗清楚啊， 嗯 ，disc jockey 啊嘛，唱片騎師 眼神好定喎、啊，你 係 好堅定啊嚇。 好，答案 係啱嘅， 哇，廿五分啊！唔係，頭先廿二，跟住四，啊係廿六啦， 黑扣人一分啦， 26分， 廿六啦，好啦，好問埋最後一條，揀唔揀？ 喂，不如你揀第十分題啊！如果你答到咧，你咪高分過崔潔彤咯。 但十分會唔會好難嘅？ 有啲難， 難㗎。 有冇得俾貼士㗎？ 冇噶啦，你都已经咁样啊！你最多咪弃权，系咪先？廿六分啊，大佬！ 头先嗰六分题已经系好嘅， 好好啊，真系好好啊！试下十分啦就。 哇，真系 就试下啦。 系啊， 呢条上得上嚟 有啲难啊。好，十分题喺1987年香港电台第二台首次举行嘅叫做慈善 pop pop 马拉松，当时邀请到唔少嘅知名红星参加接力二跑嘅，例如有洪金宝、钟楚红、张学友、陈百强等等，而其中有一位巨星是跑足全程的，请问是哪位呢？ 1987年的 举行第一次叫做慈善 Top Pop 马拉松，慈善 Top Pop 马拉松， 你出了世未？ 87年出了、 那当时有很多位知名的红星参加二跑是接力的，洪金宝、钟楚红、张学友、陈百强，而其中有一位是跑足全程，请问是哪一位呢？ 嗱，我俾啲 tips 你啊。喂，头先讲嗰堆咧，嗰、那个年代咧，其实嚟去去都嗰几个 系 会做，可以肯做运动嘅有几多个啊？你话 87年、80年代啊，80年代，一定是超级当红嘅，当时俾啲提示，超级当红嘅。同埋佢咧，如果正确嚟讲，佢系有一个班底同佢一起跑。即是一班人同佢一起跑嘅、哦，一班人即系同佢一齐跑。 嗱，你可以选择去弃权，但系答错咗就 扣十分， 扣十分。 扣十分即系几多啊？扣翻十分。 你而家揸住廿六，一扣十分就得翻十六分噶啦。 唔系少过李子光啫，但系都唔差嘅，都系第三名嘅暂时。暂时。 我估系，如果你话好多人同佢一齐跑，即系一啲有。 必定 有份量啲嘅朋友啦， 梗 系啦， 由头跑到尾，如果冇份量，点会安排佢做啲咁嘅嘢？ 同埋佢又真系跑到，同、埋我觉得佢做开，我系谂一啲电影明星嘅， 嗯、 啊，电影明星嚟， 好啊，几好啊， 同埋个电影明星应该系两个字嘅， 哇，你咁 知 喎、 啊，我又唔知喎、 啊，你博唔博答咗佢啊？ 唉，玩上嚟玩得系咪先？ 系啦， 即系有吉事啊嘛，系咪先？ 有吉事， 等先，超 B 答错扣十分，你就得翻十六分，你就会低过 Alice 噶啦。 系啊，唔紧要。 但系作为 DJ 要有吉事， 咪系咯，都唔系差多好紧要啫嘛。头先有啲有啲负分嘅， 如果你36分，你 净开负五分， 你净加36分咧，你可以咧恶高头咁样咧出去，唔使望住李志刚啊，阵间。 我又唔敢啊！我前日仲嗱，我今日对佢一日啫嘛，又仲要好多时间对佢噶。 你又啱，你又啱， 聪明， 好难做噶，你明白？ 嗌我超 B 啦，明明叫洪奇俊嗰个风水师叫我。 嗱我咁样，如果系要答嘅话咧，我估啦，咁啊搏下啦，好唔好？ 好。 成龙大哥， 唔系你呢个系咪答噶？真系答 啦， 你唔系试答，系真系答啊嘛？ 答啦，成龙 认真答啊嘛？ 答啊！ 哇， 好嗱，喺1987年啊，慈善 Top Pop 马拉松。边一位是跑足全程的呢？是不是阿超 B 系个答案真系拣成龙？ 成龙啊嘛， 系咪 ？OK， 系 答案是啱嘅。 哇，36分啊，36分啊！ 你今天可以不用跟李子光打招呼了， 头先打咗啦，蚀咗添。哎呀，我今天可以。好嚣张啊！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咁啦。 你先，你志光几分？我上次去 21分。 哎呀，我16分，36分，即系多咗15分啊！ 系、啊。 咁啊，有少少时间啦。你志光想唔想讲几句说话？关于阿超 B 几分啊？ 40。 哦，咁都仲未系。你赢咗我就咁嚣啊？我系第一名添。 你下个礼拜一嚟致死啊！你一致唔要对住佢。 喂，但系好高分数入到决赛嘅机会率都好高下，已经系第二位，好高啊！ 恭喜你啊！ 跟住我就多谢李志刚平时嘅教导啦，佢教导我好好啦。 超 B 机会嚟啦，今次李红咧都系靠呢一次， 但系都系红15分钟嘅咋。 冇啊， 都好过冇啊。 今日唔该晒超 B 红旗将， 唔该晒中中，多谢。好，咁我睇下下个礼拜边个 D 出。好期待拉斯嗰集咧，超 B 可以出现啊，入到决赛啊。 系啊，好期待见你吓。 好啊， 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六嘅4:00到6:00继续18:22， 听紧你，到时见， 拜拜。